成道，不过我是真勇敢的。妈妈请你也保重，心动，不过我是真打拼的。妈妈请你也保重， 妈妈请你也 行动。